像朵云偷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。她在惊叹，叹那无情何必太过悲伤，年纪轻轻只是留伴，旧梦失去有新雨作伴，眼睛星呀灿烂，每次心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路，红得像最闪的冰蓝，他在青苔心里作 向你倾诉，心中无限苦闷，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倾你余生，直到海枯石烂。难忘的初恋情人，